我们首先来看看打单死亡机制。这种机制呢，基于非请单的技术。当事物提案申请的数据项当前被T界持有，那么基于当事物提案的时间戳小于事物T界的时间戳的时候，允许提案打单，否则的话提案就要回滚。例如，如果事物提案T界T开的时间戳分别为5、10和15，那么机器的图示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下方的图。如果 TI 申请的数据项当前被 T 界持有，那么 TI 就必须打单。而如果 TK 申请的数据项当前被 T 界持有的时候呢，那么 TK 就要回滚，也就是说 TK 要死亡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单死亡机制。